金。住在报称地址，不可以离境，交出所有有效的旅游证件，遵守宵禁令和禁足令，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其中20岁女被告透过律师投诉，被捕之后警方未有警戒之下就作出提问，又延迟医疗服务近18个钟，直到昨日下午出院之后被带往将军澳警署，今早再被带上法庭，希望法庭记录在案。主任裁判官说，在正常程序之下，被告出院之后应该尽快上庭，但亦都要考虑到法庭的办公时间，认为投诉与本案无关。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落选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任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的职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埃及代表雅利出任。曾伟雄今年6月获中国外交部提名出任职位。对于落选，他透过短信回应说，感谢国家的提名。在过去几个月竞逐期间，有机会展现国家和个人，希望透过联合国毒罪办这个岗位，推动全球禁毒、灭罪、反腐和反恐合作的决心，和支持联合国推动多边合作，造福人类的目标。曾伟雄说，祝贺埃及候选人当选，期望他能够带领毒罪办的工作。他又说，个人将会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身份，继续在国家国际禁毒执法合作领域的努力。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在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啲意外事故啦。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早前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咧，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近沙田马场。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慢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车龙有大消散。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仍然暂停，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都系继续关闭噶。咁另外今日系赛马日，港铁咧而家系提供往返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嘅列车服务，每20分钟一班车，往返马场站嘅乘客咧系需要喺沙田站转车。九龙区的封路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以及在柯士甸道介乎各市道至漆咸道南仍然是封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龙尾去到桥面灯位。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仔，星期日阿妈求下你留喺屋企啦。 阿妈，你点解要咁啊？ 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有好多好节目啊。 中午12点到1点，凌子维生活进行式，一小时生活态度， 家有爱宠，阿 Lu 带你了解每一只毛小孩。 中女彭程，宅男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 咁精彩嘅节目，问你点舍得出街？ 阿妈，我出街都可以用手机程式 LTHK Mind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咁样啊？打我！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 唔好进食生或未煮熟嘅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同话俾医生知你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仔仔不离机咧，将来想做嘅职业几乎吓晕妈妈。 你哋睇清楚篇作文先啦。 我要成为一位电竞选手。 乜打机都系职业嚟嘅咩？系咪呃细路嘅咋？ 你哋都唔讲道理嘅，我去隔篱屋搵阿灰姐姐。 我就觉得你咁样发脾气都有唔啱嘅。 吴若希饰演嘅阿灰姐姐帮唔帮到姐姐不离机呢？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系何以云，我有六只猫，猫真系改变咗我嘅人生，所以我会愿意为你哋服务一世，无论街猫定系屋企嘅猫。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家有爱宠，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四唔系四点 四 十四点十一分啊，两点十一啊， 唉， 好啦，播一报天气先，唔该， 26度，相对湿度65%嘅， 系啦，紫外线指数啊， 截至两点钟咧系3，强度属于中嘅。 好啦，今日啊，我系兄弟阿一， 我系健波胜， 我哋系健兄弟波胜阿一。究竟咩事呢？ 今晚我来啊，咁啱我哋两个各自都要见自己啲兄弟喎。 系。 系啦，咁啊，话说我今晚咧见呢班兄弟系中学同学嚟嘅，位数咧十几人，今晚一次过见。今晚无端端点解见面就系、是、因为我哋十几个呢一班咧，即系叫学生会里边嗰阵时开始识噶啦。今日有一个咧， 中学 ，OK， 中学嗰班。咁咧，因为我哋有一个小 咁多 A 真系 咩啊？ 我话我咁多 A 咁样。 你未瞓醒啊？ 最DJ 咁 样 ，ER 最咁啊！我哋呢一班嘅中学同学为数十零人啦，我哋有个小习俗嘅，每逢有一个人结婚咧，剩翻嗰十几人咧就要拍条片贺佢结婚嘅。 系 咁，然后嗰条片就会喺佢婚礼嗰度无声无息地就会播咗出嚟噶啦。咁因为通常我都系帮佢做 MC 噶啦，呢十几个人轮住做，咁所以咧我就会秘密地安排呢个环节咧，令到条片可以播到嘅。 哦， 系啦。咁然后今日曾经有啲就因为旅行结婚咁啊冇得播啦，咁啊有一个 miss 咗啦。咁跟住今晚咧就系我哋围埋要度桥咧， 但系个新郎哥系知嘅， 唔知噶，所以 唔系。但你围埋假设我哋 total 四个人啦，即系假设我你阿斌 同阿玲， 阿玲咁样啦。咁阿玲结婚嘅时候咧，就我哋三个会拍片俾佢。 系啊。 咁阿斌结婚嘅时候咧，就我哋三个会拍片俾佢。咁轮到你结婚，其实你都 sense 到嗰阵除噶咯。 我哋唔会特别去讲咯，即系因为有。好衰地一样，应该我班嗰佢哋冇听嘅，有其中一个兄弟咧，我哋冇拍片俾佢嘅嗰次，原因唔多讲，我都唔记得点解啦。总之咧系可以有 嗰个系周涉咁样， 所以 如果攞我哋嚟做比喻，因为我哋同周涉唔系太熟， 系啊，所以唔。 但我今朝特登听佢做知识回声， 哇，好神心、啊， 重温 哦。我叫你特登六点钟听下你嘅后辈做成点啊嘛，话晒你都系知识换者前辈， 跟涉哥揾食嘅。 而家只系佢要跟你揾食多啲、 啊，唔好跟涉哥揾食啊！涉哥好黑仔啊， 佢条命，佢应该冇听，应该瞓觉佢。 系啊，正常啦。 咁所以 时间，我嗰阵时做知识换者呢个时间瞓紧咯， 瞓到冧档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有变数嘅，唔系即系唔系叫做个个都叫有啦，好似即系有 miss 过一个。咁啊，今日所以我哋咧个 group 人，你当我16个人啦。 咁所以換言之，另外嗰十五個人就另外開咗個 group， 然之後就約今晚咧要食飯度橋。 哦， 就咁樣一個玩法嚟嘅。 我今晚咧就係、是、同其中一個我嘅好兄弟， 係 咁咧佢就結婚，咁然後就揾咗我做嗰啲兄弟團，咁、哦、又今晚第一次約會見面啦。 嗯，有冇姊妹份噶？ 冇，應該冇姊妹啊。係、 哎、 啦，我甚或乎係第一次見佢嘅、女朋友。 Okay， 即系而家未婚妻啦， 系啦， 而家我经常俾说话佢听嘅，哇大佬啊，我同你十几年兄弟，你又拍咗几年拖啦，去到结婚我都仲未见你老婆，咁我点同你做兄弟啊？咁样 佢有冇原因咧？ 佢话咁佢两公婆都系翻嗰啲咧，好规律嘅生活嘅， 系。 咁然後你知道我約食飯咧就好即興嘅，喂今晚約食飯啦，咁、 啊、 佢就通常唔得嘅，而且佢兩個都好黐家嗰種，即係講咗啊今晚要翻屋企食飯， 係屋企煮咗餸，係 屋企煮，係啦就要嗰種嘅、 啊， 即係甚或乎踢完波都要翻屋企食飯嗰啲嚟嘅。 哎呀好冇癮啊！ 係啦，咁佢兩個咁樣夾啊嘛，OK 嘅，佢兩個 sweet， 咁但係我有啲咁樣嘅怨言過，咁所以今晚咧我就第一次見嘅，咁然後我諗起一個問題啦，假設你結婚啦，你揾六个兄弟有冇话通常几多个兄弟嘅？ 其实真系冇所谓嘅。 好啦， 系啦，你会但通常你要同另一半咧，那个人即系 嗰啲差唔多啦， 掟翻匀啊嘛。 系啦，好啦，俾六个啊，六个系咪正常噶？ 六个系 average 咯。 系六个，你会俾边六个？ 其实我真系谂过呢个问题，我真系唔知揾边六个。我可能会揾中学嗰一班嘅。 系， 咁点解咧？因为嗱，电台你哋呢一班咧，我就谂住留翻你哋咧， 就喺上面做。聯合 MC 咁樣 ，MC 可能譬如揾周小斌一個搞曬啦， 揾龍哥啦，梗係 你哋 有你 proposal 啊，由你求婚去到你結婚， 又 去到你生仔啊， 係啊， 佢都係幫你全程做 MC， 可以講曬 係啦， 八日宴啊，一個月啊，嗰啲咩都好啦， 哇，好恭喜啊，今日終於小波波出世啊，希望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啊， 小波波出個名，大佬。因为咧，譬如你啊、阿斌呢啲，即假如我要摆酒咧，你哋适合留翻喺台下面搞事嗰啲嚟嘅。 哦，系啊， 即你台上台下其实都要有嗰个气氛噶嘛。咁如果你即 所以我有谂过婉拒我呢个兄弟做兄弟嘅， 系， 因为我系想搞事嗰班。 系啦， 但系真系兄弟到冇得推嗰种咯。 哦， 系啦，但我真系好想搞事啊。 系啊，因为你台下面咧， 你 夜晚嚟咧， 有啲人喺下边嗌。水佢，水佢，水佢， 系啦，或者无端端咧，佢新郎讲紧嘢就饮杯， 系啦， 即系你错晒 flow 咧，你需要有啲咁样嘅人喺度噶嘛。如果唔系，你全部做晒兄弟团嘅话咧， 无啦下边嗌新娘好靓啊，可唔可以同我拍拖？但系嗰晚结婚啦， 所以大家有咩事唔好即刻入去饮，你知道会讲啲咩啦。每啲话可唔可以新娘做我女朋友啊？ 我对上一次去就系负责嗌嗰啲，嘴佢，嘴佢，好啦，咁嘴完之后咧就第二个字啦 ，encore 完之后咧有三隻字嘅， 系咩啊？ 打乜乜咯？ 哦， 系啦， 再嚟， 再嚟，即系呢啲搞事之徒就系我呢啲咯。好啦，即系你会主要揾中学同学嘅， 我会啦，揾嗰啲实干型嗰啲咧，由头跟到尾嗰啲。 哦，系啊，系、啊。 因为嗰啲其实老实讲，兄弟团真系做嘢嘅，同埋去到夜晚攰噶啦，你边仲有力搞事啊？你由朝早八点 几点要？ 通常啊，七点零八点咪去到接新娘个酒店楼下嗰度就gather， 然后影下相啊，咁、摄影师影下新郎派利是俾你啊。 你做 过 几多次兄弟啊？ 我中学嗰啲做三四次过，系咪？ 有冇真系可以认识到对面嘅一啲姊妹呢？ 因为五六有试过一个， 你唔使挫得咁犀利，听到 兴奋手心跳快， 你知兴奋起上嚟只手系咁挫噶啦。第一次系咁样挫个飞打， 其实几过瘾啦，好有意境啊！ 系啊， 唔挫飞打， 你 挫咩？ 你系咪有识到一啲姊妹啊？ 真系有啊 ！DJ drop the beat， 一盏副 panel 烧咗。 咁到时我唔知点帮你兜啊！嗰次真系有识到个姊妹，年纪大过我啲嘅， 兴奋起上嚟， 挫个飞打， 几好几好呢、這个，呢个系一个意境，以后点样表达好兴奋嘅时候，你又可以挫飞打， 听鬼故听到好惊， 哎，博哥博哥，你真系讲错嘢， 系啊，兴奋一阵开始。 出事就暴走啊！啱 靓唔靓噶？ 留翻笨毒兵团推介啊！梦幻烟火四散成毒魔，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那个纯洁到无止，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你知道我同严琼成日出双入对啦，但系。 你自己我想知呢，即题外话 咩， 去到而家就嚟30集啦，每次讲呢啲对白你有冇觉得唔舒服啊，呕心啊？ 冇，其实是肌肉记忆嚟嘅。 已经肌肉记忆。明白明白。好，辛苦晒你。 老实讲啊， 我嚟过啊。 都未试过正式表白，都唔知点解无端端有一集一起做。无端端嘅。但係搞到而家好似每个礼拜都同佢出双入对咁样。但系咧，我成日都冇话事权噶，咩都佢话晒事，我觉得唔开心咯。 例如咧，有啲咩事系你想话事噶？ 好简单啦、啊，夜晚 呢、哦這个押韵、啊，有啲咩事你想话事，系咪押韵啊？ 唔系押韵啊，同一个字嚟噶嘛，梗系一样啦。例如啊， 今晚我想食啲乜嘢，次次都系佢话事嘅。我话想食沙律，佢啊就要食只牛。你知好中意食 Angus 噶啦， 嗰只叫 Benson 嘅牛嘛。 系啊 ，Benson 啊，呢、這个世界冇咗好多 Benson 啊，已经次次都系佢话事，明知食得多肉啊， 仲要啊，佢一拎就拎 Benson 啊，所以就系 Benson 拎。自己 search 下边个叫 Benson Ling 啦，真系会 search 到咩？ 总之只只佢话事咯，明知食得多牛多肉，个人又会多肉嘅，你睇下佢啊！所以咧冇得话事起上嚟，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即系你想话多啲事啦，喺同佢之间可以有民主与自由。 系啊， 好啦， 祈求民主与自由啊！ 好啦，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帮你啦！ 好啊，好啊，好啊！ 得得得得得得，民主印仔。 哇！诶，呢个印仔咁细个可以点样话事呢？ 只要你将呢个民主印仔吸喺一啲选择上面，咁就可以根据嗰、那个票数嘅多少，然后去决定揀边个啦，系咪好好呢？有民主，印仔 听落啊，好似几好嘅八宝一，但系咁得两个人、啊，投咩票啊？ 少年波胜，咁咪好咯，得你一个有印仔，咁咪永远个投票结果都系一比零啦，劲过人哋嗰啲啊！ 咪住先，八宝一成日都扇我㗎喎，都唔知係咪真嘅，等我搵佢试下先。哦，原来係咁样嘅，好啦，八宝一啦，其实咁嘅，近排我都成日出街行呢行嚟行去，对脚都有啲攰呀，不如呢你帮我按下脚呀、啊。 少年波胜解唔得啦。 点解呀？ 平时都系严琼同你踩背，我边够力啊？ 而家按脚咋嘛，又唔使要你好用力。 唔得啊， 唔得㗎嘛。好，我就用一个民主印仔吸下先，我吸。八宝一帮我按脚。 好啦，你攞隻脚嚟啦。 嗱， 哇，你真係除咗对鞋㗎。係 啊， 哎呀， 攞真反应㗎嘛。 你死啦。 做咩啫？我唔係喂。 你唔好缩啊！攞只脚嚟，哇，好臭啊！唔快啲完啊！呢 part 佢啊， 好啦， 哇，真系好臭。 好啦，八宝一，够啦，唔使再按啦。好啦，我信你啦，呢、這个文字印仔咧真系 work 啊！ 哇，好臭啊！你搵严琼啊！你唔好搞我，哇！ 口齿严琼子，我而家严重咁样警告你啊！今晚唔准再帮我踩背。 少年波胜，你咪想死啊你！啱啱识我嗰阵时啊，你晚晚都要我同你踩背噶。 大佬啊，我识你嗰阵，你得80磅 ，BMI 得19，而家你有800磅 ，BMI 190啊，高过人哋啲上压啊！咁样俾你踩法，我个背断都似啦，你话点算啊？你系咪唔听我讲啊？而家 系啊，少年波胜，我而家就系唔听你讲啊！ 哼，口齿严琼子系你逼我噶，我唯有出呢个民主印仔啦，我吸。 少年波胜，你估我唔知啊？你问咗八宝一借民主印仔啊嘛？我呢度有两箱啊，攞你背脊嚟啦！ 800磅啊，190 BMI 啊，好重啊！啊，你唔好踩上嚟啊！你快啲落翻去啊！八宝一，点解好似严琼子会有咁多民主印仔嘅？ 因为佢早个零月嗰度喺我嗰、那个。八宝袋入面， 哇，好尴尬！ 喺我个， 好似严琼姐，你八宝袋里面做咩啊？ 佢喺我嗰度啊，俾咗钱入咗两箱呢啲 民主印仔啊， 唔系啊嘛， 你唔够佢斗噶啦，睇路啊！ 题外话先定正经嘢先啦。 题外话先， 题外话、 哦、正经嘢，正经嘢先， 正经嘢先，系啦。咁今个礼拜个发布咧就系呢个 民主印 仔。咁啊，目的系想提下大家，记得听日尽呢个嘅 公民 责任啦，行使你嘅权利咧，就系、是、去投票嘅。系啦，咁留意嗰啲票站嘅时间啊，开放啊，或者你个区嘅一啲区议员啊， 同埋个程序唔好捞乱啦。系 啦，咁除此之外个题外话就系、是。啊！嚴瓊越嚟越好戲喎， 係啊！我終於 get 到點樣令到佢咧可以入戲啲。你要講解曬成個劇情，你要做啲乜嘢，俾佢聽一次嗰個對白咧，佢就跟到噶啦。 最佳女演員， 好嘢， 王瓊， 王瓊， 轉頭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天丽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表示，反修例示威至今已经拘捕超过4000人，希望法院尽快有指导性、权威性的判决，俾社会明白乜嘢系啱或者唔容许。他表示，现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秩序，强调要严正执法。他只在拘捕暴徒的时候，除了希望他们明白要负上法律责任之外，也都希望他们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指社会应该看清问题所在，不论任何目的，暴力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而且只会制造更多暴力，将香港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会全力投入，确保区议会选举安全、公平、公正地举行。话警方有不同部署，包括每个票站都有警员把守，亦都会以高姿态在票站附近巡逻。又指警方若果收到情报，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有快速应变队伍处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会全方位确保听日的区议会选举能够顺利有序举行。他形容要两个人先跳得成探锅，因此需要社会。因此需要社会上下 一心。若果有极端的示威者堵路、攻击选民等，会严重影响选举。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他说服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要在香港出动军队。香港原本在14分钟之内已经被摧毁。张建宗回应是首次听到这个讲法，重申特区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处理今次事件。强调有信心走出困局，跨过风暴。他表示正是争取下星期尾开通红隧，各部门已经尽力修复红隧的设施，包括收费亭。如果未能够同红隧同步修复，不排除有灵活的安排。理工大学入面今朝早继续有少量的示威者留守，但早上不见他们的踪影。在校园入面四处围下食物残渣和食物包装，部分已经发臭，另外都有燃烧弹和易燃液体，但没有人管理。消防员凌晨两点曾经进入校园，现场一个坑渠盖被打开，消防员戒备一段时间之后离开。校园封锁线外继续有警察驻守。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上午再次进入理大校园，表示昨日至今都没有接触到中学生，但不排除仍然有学生留守。邓振强又说，见过的大约10个留守人士，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只能够短暂交谈，未能够观察到他们的情绪。又说任何人被困一段时间之后，心理状态都值得关注。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员向中国提供消息，判囚19年。由香港移民夏威夷的李振成早前已经承认间谍罪，离职之后接受中国情报机关提供的$840,000酬劳，在2010年开始的3年之内提供由1994年至2007年任职中情局期间的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 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逐步转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大车多。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仍然系暂停。另外，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都系继续关闭噶。咁喺免费渡轮嘅服务方面，提提大家咧，路线系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以及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服务时间系直至到晚上嘅7点钟。九龙区嘅封路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新咸道南近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各市道至新咸道南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咁最后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嘅快线有修路工程，而家龙尾喺富山道桥底。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究竟点解喺香港越嚟越多港孩出现呢？ 小朋友喺成长入边咧，其实好似一张白纸一样，究竟照顾者喺佢嗰张白纸上面涂咗咩颜色，就形成佢系乜嘢嘅颜色嘅图画出咗嚟。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齐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听唔听到啊？个细路哥系一张白纸。你油啲咩颜色落去，佢就会变咗咩颜色。同样地，口切盐琼脂嘅身高就好似一张白纸一样。只要我 up 咗个 BMI 同埋佢嘅体重， 就有人计到， 就有人计到佢嘅身高系1.41米。 跟头先话咩800磅同埋 BMI 190， 有人计到佢嘅身高应 该。其实唔难计， 系啊， 但你要计，你都真系好无聊。题外话，除咗你好叻之外，我都好叻。因为上面嗰幅改图我已经记得系嚟自边套电影噶啦，听访问啦。 Anna，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用紫色嚟形容佢嘅，因为我觉得佢有啲神秘嘅感觉啦，即系个外形啦，同埋佢都有接触咁多 New Age 啊、佛学啊嗰啲嘢。我是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名称就叫 Anna 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是啦，咁啊。你就是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史上第二位咧主动 send message 话上嚟嘅，因为平时我哋 死拗烂拗嘅， 系啊， 搲烂块面， 能够得到你嘅 咸湿佬咁样，你可唔可以上嚟做访问啊？ 上嚟啊，咁样。 我仲谂住我系第一个添， 差几个月， 差几个月 系、哎、啊，好似 可以介绍埋另外嗰个俾你识啊，有机会 系 啊，系啊，得到你嘅垂青系啦，上嚟做访问。但系点解会咁有兴趣上嚟嘅？ 我个人系好主动嘅，咁咧跟住我又觉得我想有多啲。 即係唔同嘅經驗啊、機會啊。咁而家有自己做幕前啊嘛，但我 freelance， 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做得呢行你就要面皮夠厚㗎啦。咁你試下咯。咁點知你又話 OK 喎、 啊？ 咁、 okay 啊、 就好 nice 喎、 啊。我哋好歡迎啊！我哋當自己好似俾女仔追緊咁啊！ 我想知道咧，我哋收到你 message 之後咧，我哋。是認了一個 voice message 俾你嘅，跟住、 啊啊、 就話梗係得啦，你咁靚。 係啊，我想知係邊個嚟 噶？你覺得係邊個？同埋你收到之後個反應係點咧？ 嚇、啊，我覺得係佢嚟嘅喎，係佢 account 啊嘛。 係， 哦， 係， 係咯。 咁你收到嘅感覺係點啊？有冇覺得呢個人好似講 咁欣賞我嘅咁？ 嗰个系我讲嘅， 嗰个我讲嘅， 但录俾佢系我噶，你叫我讲俾佢听， 我录嘅， 咁你录， 你而家播翻出嚟听下， 哦、 我冇 记错 就系、是，系冇记错就系我，因为我哋就系做完，因为我记得系礼拜六嚟嘅、 哦， 我哋做完节目，咁啊开紧会，咁啊开完会嘅时候咧，咁啊，哎，收到个 message， 咁、 嗯、 我哋就话，哦 ，OK 啊，咁不如 send 个 voice message 啦，咁你知通常做完节目嗰、那个嗰个叫做情绪气氛系比平时高涨啲噶嘛， 系， 跟住所以嗰个语气咧就比较轻佻啲嘅，你听下。 可以啊，你咁靓， 好衰啊呢把声！我初头我做台一讲话系咁样讲，好似串紧人咁啊！得你咁靓， 但系做完节目之后嗰、那个 系啊 情绪气氛好高涨啊，所以语气好奇怪， 系啊， 唔系几搞笑我觉得， 真系要播一次。 可以啊，你咁靓， 好衰啊咁把声。哎、好啦，收佢声先， 收声， 收声， 你可唔可以收声？ 但系阿 Anna 系喺咩嘅渠道知道我哋啊有呢个我是你啲后门妹嘅节目咧，都可以做一个 research。我咪就系睇下其他啲女神，咦？点解又上咗电台嘅咁样？跟住我就，咦？佢哋得我得唔得咧？ 事实证明系得啦，冇问题啦。但你話而家係做緊一啲幕前嘅工作咁樣啦，有冇話大概係邊一啲嘅範疇咧？又 啊，比較多做主持嘅工作多啲嘅、 嗯。 我之前係做兒童節目嘅。 哦。 咁而家咧，哇，好跳脱啊！我一跳咧，跳咗去一個兩性節目啊。 咁但係咧，另外有嗰度睇到有一個關你嘅資料講係一個哥倫比亞嘅混血兒。 係啊，我媽咪係嗰邊人咯。 哦，所以你嗰個名 Anna 都有個全名 嘅。係，我全名係 Anna Maria。 Anna Maria。 啊、 我哋今日就叫咗， 系咪好长嘅啲字？ 其实 好多个字 母，唔系好长嘅。N A M A R I A， 哦，即系将 Anna 同 Maria 连埋一齐， 系啦，咁样连埋读咁样，好似型啲咁。 加埋举例 ，Anna Maria， 就好似好劲啦。 哦，你学过啲嘢喎？ 系啊。 第一印象。 嗱，咁我哋先嚟咧，今日第一个部分啦，咁、嗯、啊就俾 Anna 你估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同阿一边一个曾经系即系学过下嗰啲风水咧，接触过咧， 嗯， 系 啊，我个直觉我觉得系阿一， 系， 因为你又戴晒啲水晶啦，跟、 哦、 住、 嗯、 你又长头发啦， 都文风， 文风丧胆你系， 啲师傅成日都系长头发噶嘛， 唔系一系长头发，一系就。 冇头发， 冇头发， 是但一样嘅啫，咁样系，你又觉得系阿一似啦， 系啦， 佢个外形上面就已经系啦， 系啦 ，OK， 外形似麦玲玲师傅， 个身形似 系啦， 但系个头发似苏文峰，但系点我哋咁啊？因为之后你都有接触啲 New Age 嗰啲咁样啦，咁但系 New Age 嗰啲系有冇话边啲类型啊？ 边个范畴啊？ 我自己系好中意即系去 meditate 嘅，跟、住又好中意即唔知大家有冇听过零极限有四句好 powerful 嘅嘢咧？对唔住。请原谅我、哦，我爱你，谢谢你咁样，即系咧，佢系哇好好 long 嘅 story 嘅。总之佢话呢四句嘢咧系好治愈嘅，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好似人哋祈祷咁样去念呢四句嘢咯。 哦， 但系 meditate 系冇宗教信仰地 meditate 一定系有咧？ 哇！我有少少偏向佛教，我好雜啊！我覺得自己、我又有拜觀音嘅、 一個哥倫比亞人拜觀音， 觀音係、 啊， 但係佢 冇所謂嘅 meditation 係啦，其實係冇所謂嘅。 咁、meditation 係喺啲廟入邊啦，定係、 我通常喺屋企，安全啲嘅地方好啲。如果唔係一陣間有啲奇怪嘢入侵，又唔係幾好啦、 啊。係自己上網學啊，定係有人教嘅定係 一开始我都是上网上 YouTube 学嘅啫、即系有把声好温柔咁样，慢慢眯埋眼啊。 哦，一步一步咁样样，哇！声喺前面有啲咩咁嗰啲咧？ 但系你 meditate 完之后有冇话 即係 feel 到 有啲感覺 啊！我真係試過有次咧， 銀包多咗100蚊咁樣。 哇！我都想啊！我試過係突然間 feel 到好似有個好温暖嘅光芒去擁抱住我，跟住我喺 meditate 度喊。 嗯， 系好奇怪嘅一个经历。跟住我上网睇咧，好多人话尝试去同佢哋嘅 angel 去联络嘅时候咧，系会发生呢啲嘢嘅。咁我就试过一次咁多咯。 系、 哦，但系哇，而家讲起都有啲冇观动。 系，嗰时除咗观感，即系个感觉上有啦，有冇话画面上面嗰时 meditate 嘅时候都有浮现出嚟咧？嗰一刻 有浮现到佢大概嘅外形系点样嘅，咁样咯。 哦。哦 ，OK， 得意。 咁除咗 meditation 之外，有冇话即系其他啲 spiritual 嘢都 接触啊？哦，我有玩下嗰啲 angel card 啊嗰啲嘢，跟住又玩下间唔中玩下灵拜咯。即系如果有啲嘢，我真系觉得死啦，唔知系定唔系，就问下咯。 哦， 系啊， 但中式嗰啲就少啲啦。 中式真系唔识 风水啊、紫微斗数啊。 啊，我之前试过喺屋企有摆风水阵嘅， 系 咁，但系应该个师傅唔得啦， 系，所以就唔系好 work 啦， 就唔 work 啦。 好啦，所以你啊呢个。问题你就估阿一 系， 你系有研究过风水啦，读过嗰啲，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嘅。 你几时咧？ 我嗰阵时读书有教噶，我读呢个宗教研究嘅时候，有一科系中国嘅宗教同埋文化。 嗯， 咁佢有教过睇你嘅坟墓嘅风水嘅，即系究竟嗰条嘅，即你背住座山啦、啊。咁、那個風應該吹向邊邊啦，又或者嗰條水應該點流係最舒服嘅。咁、 哦、 所以你會 feel 到某啲地方，可能你行山見到嗰個地方，哇！你覺得好舒服。咁、 嗯、 通常嗰啲位都有機會會有啲人擺喺嗰度嘅，即如果佢 reach 到嘅話。 點解你唔繼續深究落去啊？係 咯， 你個碌， 我個碌似啊！我有試過有個師傅教我睇手咯。即嗰時翻、哦、以前翻兼職嘅時候， 阿蘭即刻遞到手出嚟， 記得咗啦，係啦，佢就話睇你究竟係咩類型嘅手咯，即水型手啊、木型手啊、土型手啊， 哦、 即水型手就係嗰啲鋼琴家啲藝術啲嘅，咁所以有啲即你見一啲可能做勞動事業多啲嘅人咧，佢手比較粗啲咧，就係、是、可能條命同嗰個工作又好似冧埋關係，咁點解啲人？牛高馬大，但彈琴好勁咧，佢隻手又反而好纖柔，就係咁解咯。即係有啲人係咁理解啦，咁樣。 哦，咁但係阿 Anna 喺即 New Age 方面，頭先講有好多唔同嗰啲咁啦。咁、有冇一啲真係都幾幫到阿自己嘅情況出現，哦、或者幫唔到都得嘅？ 係，其實點解我接觸 New Age 咧，係因為我之前有個 depression 嘅。 係。 咁啊，慢慢接觸咗之後咧，我覺得真係令到我個人睇嘢唔同咗好多，同、埋。又唔係話化咗好多嘅，但係開心啲咯，即係有啲位你真係好唔開心，你唔知點樣放鬆，你 meditate 嘅時候係會 calm 好多嘅，係、啊。 咁你揀另一半嘅時候會唔會都揾呢啲，即係譬如塔羅 睇 牌啊， 幾時有姻緣啊， 或者咩人適合自己啊，嗰啲會唔會都？ 我會睇下星座嗰啲嘅都會㗎，即係試睇下大家夾唔夾啊咁樣嘅，即係、哦、但係我都會憑感覺先嘅，了解咗先咁樣咯， 亦做參考。 咁咩星座係 夾你 係夾 fit 你咧？ 我覺得。又唔係好準的，因為你唔可以淨係睇十二星座，你要睇埋嗰啲月亮星座、太陽星座，係要睇個盤咯。 係，你係你自己係， 我係白羊座嘅。 係 ，OK， 係啦。 咁理論上係襯， 譬如嗰啲咩人馬、獅子啊嗰啲、 人馬喎、 啊，人馬對我係 人馬， 人馬 你讀清楚啲。但你話唔準係因為真係試過可能同呢啲星座嘅男仔相處，但係就唔 work 咁樣。 試過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又唔係，譬如人馬通常可能啲人第一印象會覺得好陽光啊，好多嘢講好outgoing噶嘛。點知我識落嗰個又比較 樣衰啲啊， 高啲啊， 高啲啊，戴眼鏡啊， 戴住頂帽啊， 著住黑紅色衫啊， 笑到猥瑣啊， 極度猥瑣。啊，咁奇怪咁， 咁似一个人嘅， 啲血统唔好啊，好似啲马咁啊，啲马嘅概念， 唔系纯种人马嗰只系。咁即系换言之，嗰个男仔好健谈啊，开朗呢个系其中一个你拣男朋友嘅。 又唔系，我都话感觉咯。 哦，你话啱嘅。 咁过去嗰啲男仔有冇一个 pattern 咧？即系例如系都系高过你 啦， 都系衰嘅。 啊，咁一定唔可以矮过我啦，我咁矮， 系 仲矮过我死咯。咁最好即系有某方面嘅 talent 咯，系啦，即系无论系譬如系音乐嘅，可能系你电影好叻嘅，或者你做运动好叻嘅，即系我觉得每个男仔都要有个 唔可以漫无目的啊，做人，即系唔好话男仔啊、女仔，男女都系啦，即系你要有个 hobby 啊，有个兴趣啊，去 develop 下咁样，会吸引啲咯。 嗯，哦，有个 hobby， 有个风水嘅 hobby 咁 啊，都得噶。如果你有个 top 师傅，跟住同我讲好多嘢，好得意，哇，好得意啊！ 最紧要咩要准咯，唔好好似你之前嗰个咁样样 女神大揭秘。 嗱，咁乜嘢咧？第二部分咧就系、是女神大揭秘，咁啊，请 Anna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哦，系，我有一个怪癖，我唔知其他人会唔会有啦，就是、我好中意瞓觉，如果我隔篱有人咧，即系我譬如细个，我妈咪喺度，我系咁撩佢只脚噶。撩下我就瞓著咗噶啦，即系我要脚板黐住脚板，跟住感觉到佢个温暖。 你哋系对住瞓嘅， 咁张床好长啊！ 你一系柔软度好高， 你咯瞓隔篱咁样好难，只脚板 一系就一系两个倒挂金钩式嘅瞓觉 啊！系啊，试过倒挂金钩咁样， 双鱼座个 logo 咁样。 跟住系啊，但系就算而家我有只猫，我有两只猫噶嘛，我只猫嗰个脚板仔咧，我都会撩噶，我觉得好暖，好舒服。 但系嗰个你用手撩嘅啫， 用脚板撩啊，用脚板，因为 脚板都撩到， 瞓下跟住就瞓着咗噶啦。 唔会抽筋咩？嗱，我幻想紧我瞓觉嘅姿势，我咁样瞓。 你谂到抽筋，我仲谂紧平排点样垫到啊？ 系啦，即系如果两个咁，咁你只脚咪要屈成90度？ 唔系，要特登。 系咯， 撩落去噶， 哇， 系啊， 你嘅脚板垫到佢嘅脚板啊嘛， 系啊， 即系唔系斋脚嘛，系咯， 不过我谂男朋友嘅高度同身形就啱啱好咯，啱啱， 即系如果佢高过嚟，你个脚板底就可以垫到佢脚面咁 样， 系， 哦，系啦，佢瞓隔篱，咁佢就可以踩住佢只脚咁样， 我以为， 我以为初头以为一定要脚板底定脚板底啫，咁我系咬住啊嘛，大佬。 所以我咪话双鱼座式嘅瞓觉咯， 所以可能你有 meditation 嘅时候有做瑜伽啦，先至能够做到呢个脚板底垫脚板底。 那个舒服位系在于， 因为其实我咧天生手脚好冰冷嘅，尤其是冬天咧，俾、我垫下啲暖嘢，我觉得好舒服。 有冇曾经揾啲嘢代替过咧？ 着物瞓觉啊， 即系可能有一段时间系可能又冇再同妈咪瞓啦，咁、但系又自己一个瞓啊，咁嗰啲点？ 踩住啲公仔啊， 自己右脚踩左脚。或者整个暖包， 都会撩下自己我自己， 系咯，会唔会都有啲方法，或者整啲暖包啊？ 咁又唔得，唔舒服个暖包， 好唔人性啊！ 系啊， 要 organic heater 咁样，自己掂自己咯，好似人哋嗰啲打坐咁样， 脚板底掂脚板底咧，有冇成为一个困扰咧？呢、這、一个嘅癖好， 冇啊，唔系初头可能譬如拍拖，男朋友会觉得。哇！你唔好撩我只脚啦，好痕啊！我瞓唔到觉、啊。 喺度脚趾嗰啲会喺度。 系啊，跟住慢慢去接受咗个，跟住我话啊，好感恩啊！你终于接受呢个癖好。 但我想知道嗱，我哋一般就咁垫脚板底啦，我系会缩嘅，我好怕俾人正常系怕折噶嘛嗰位。 系啊。 咁如果人哋锯你嘅脚板底或者摸你脚板底，你系 我都敏感嘅其实。 但你系觉得舒服嘅？ 唔舒服。 即系佢主动地用脚板底垫人，而唔系被动地脚板底垫人。 咁、你做脚底按摩咪好舒服？ 我唔中意脚底按摩。 我又唔中意嘅。 系啊，咪点系怪癖、啊？ 即系夏天系唔会嘅。 夏天出晒汗啊嘛。 O K， 所以纯粹冬天。 多数冬天系。 O K， 即系撩脚板底嘅季节又嚟啦！而家对于你嚟讲，天气开始翻风嘅时候，要揾只脚撩下啦，咁样。 好想同佢瞓一次添。 我系你冇你咁讲嘢。 冇其他意思，我想睇佢嘅姿势，佢可以点样拗，即系攞动。 虽然佢有做性嘅节目嘅听力，但我哋 唔系，但系我嘅意思系纯粹想知道个过瘾位喺边啊！ 你哋今晚一齐瞓，你哋撩下咪知咯。 同埋个动作可以点样练成？系啊，我真系到而家都未谂。 而家着住鞋能唔能够做到？对住阿一咁样能唔能够做到？ 点？ 嗯。未想象到， 系未想象到，所以我冇任何邪念嘅，我纯粹想睇个动作嘅啫， 好想剪头先嗰句出嚟。阿一第一次同嘉宾讲 公开， 好想同你瞓一次， 或者睇住佢瞓一次，我想知佢系点样。 心理龙爪手。 咁我哋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咧，真系咁啱，真系好衬你嘅。因为即系天气开始凉凉地啦。 系。 咁啊，去到呢个情景就系去到每年冬天咧，天气冻嘅时候，你幻想一下，如果你要送一样小礼物俾你嘅另一半，都系每日可以即系带住佢啦，可以保温嘅。以下四样嘢你会拣边一样咧？A 就系颈巾，B 就系冷衫，C 就系手套，D 就系冷帽。 冷衫啊，我拣冷衫襟着啲嘛，同埋。即譬如手襪嗰啲，你成日都要除啦，又好唔方便啦。 嗯。 跟住頸巾，你有啲天氣冇咁凍噶嘛，咁你又唔使包住條頸。咁冷衫就比較，我諗多啲男仔接受到。 阿一咧，你會 我揀帽啊。D 啊，個原因係唔係咁？我自己嗰個好喜歡儲呢啲冷帽嘅。 嗯。 咁佢係純粹基於呢個原因嘅啫。 嗯。 咁佢有織過頸巾俾我嘅，咁我都同意係基本上冇試過係叫做。 用到 香港嘅天氣係比較用唔著啦，咁更何況係毛衣咧，係啦，所以就 因為最暖啊嘛，睇落去四樣， 好熱我而家見到都 有薄毛衣噶嘛， 好校服咁樣咯，我上次著冷衫就係翻學嘅時候啦， 就係中學嘅時候，中學之後冇再見過呢樣嘢， 深藍色嘅毛衣， 唔講以為絕咗種啊呢啲， 黑做毛衣嘅咩嚟噶？ 好啦，阿一就系拣冷帽，我都系嘅，因为我自己都戴冷帽，即四样嘢自己会用， 系啊， 可以即系情侣帽咁样，即系大家戴，系啦，好啦，咁究竟呢四样嘢系各自代表啲咩咧？咁我哋一阵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早知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我不痛，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逃命世界没落，无人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猛顾后果，早习惯绝望，伤不到我，伤疤多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曾值那刻死里复燃，沿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前路太过动荡，茫然伸手去挡。痛楚攻陷诺言，蚕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仍习惯强忍不怕剧痛。 介绍下首歌啊， 阿卡嘅底线。 春得期望你会内疚。 好啦，今日呢有个特备环节嘅。 嗯。有一份 我哋係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呢 Anna 梁卓菲呢就係、send message 嚟咗啊，唔知你哋会唔会有机会访问我呢咁样。咁对上嗰个呢就係、我哋之前访问过嘅另外一位嘉宾啦。 Jan Lau。 Jan Lau。所以我哋今日开通个电话开放热线。 1872388。 咦、真係有人打緊电话嚟喎，但应该唔关事。 唔关事。 係啦。 投诉我哋可能係。 打电话嚟。如果你觉得自己係靚女嘅。 上上嚟俾我哋访问嘅 系啦，打电话嚟留低你嘅电话，我哋转个头咧，睇下三点半同你倾下偈，然后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哋约上嚟做访问，有冇试过咁样咧？ 我哋都想做好耐， 系想做好耐噶啦，系啦，觉得自己靓嘅，打电话上嚟，电话号码系 1872388， 有几多条线？ 一条，得我哋两个， 得我哋两个自己听，俾两条线啦，得我同你两个听。 两部电话， 好啦，转头继续有访问啊！ 当提供资金，包括正系设法影响出，正系影响台湾出年嘅总统选举，渗透香港近期社会事件等。王力强要求澳洲政府给予政治庇护。王力强在上个月曾经向澳洲当局披露涉及铜锣湾书店事件人士被绑架到中国并接受审讯的内容细节。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在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午后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文耀街的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天桥近上环消防局。咁就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文耀街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上环消防局。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港铁嘅服务安排。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的服务仍然暂停。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都系继续关闭噶。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的10点结束。九龙区的封路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流回方向、康庄道流回方向、漆咸道南近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以及是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至到漆咸道南仍然都是封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城市花园，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龙尾就在桥面灯位。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啊，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啊，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好。打电话嚟 赢硬啊！呢铺 系啊，1872388。除咗有一啲连登嘅巴打打嚟玩电话之外咧，暂时系未有靓女打嚟噶。 都系嗰句啦，你谂下，首先要觉得自己靓啦，又觉得自己靓，仲要觉得自己需要被访问啦。 系 过五关斩六将，你个心理上面要经过咁多关。 今日开放电话，如果觉得自己靓女嘅， 想我哋访问你嘅， 如果觉得自己靓女，系啦，你觉得系得噶啦，信我啦。 系啊， 系啊，1872388。打电话嚟，我哋转头同你倾偈。 而家听住访问先， 打你啊，打你啊。 Anna，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波城呢？ 绿色啦，即系你个样好阳光啦，诶，面唔青，好 organic 嘅感觉。 花粉咁嘅样啦。 Hello， 我是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 Anna 嘅。咁我哋咧就揾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重复一次啦，幻想一下就系、是、即系冬天嚟到嘅时候咧，你要送一件礼物俾你嘅另一半。以下四样你会送咩俾佢保暖呢 ？A 咧就系颈巾 ，B 就系冷衫 ，C 就系手套 ，D 咧就系冷帽。咁 Anna 就拣咗冷衫啦。我同阿一就系拣咗呢个冷帽。咁啊就讲啊，因为呢几样嘢反映紧呢个爱情观嘅。咁啊，即管睇下准唔准啦。 好，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颈巾嘅朋友，代表你系一个对感情抱住随缘嘅人。你觉得命运系会将两个人摆埋一齐，所以如果你揾到一个寻实平稳嘅另一半，你哋好快就会结婚嘅啦。至于拣咗 C 手套嘅朋友呢？代表拍拖时候的你好有自己的一套，不会太黏住对方，但是又不会太疏离，永远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引力。那今日好像 Anna 揀了 boy 冷衫，又或者好像波城和阿一咁揀了 dog 冷帽的你，又代表你的爱情是怎样的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先讲我同阿一拣嗰个啦，冷帽就系话咧，我哋两个成日喺爱情之中咧系主导嗰一方嘅，系啦，同埋咧，当我哋沉醉咗喺呢个恋爱嘅快乐当中，我哋即系呢啲叫做二人世界，其他人进入唔到嘅，只有同情侣之间两个人系好开心嘅啫，咁样嗰种嚟嘅。咁但系如果一厌倦起上嚟咧，又好快咧。就会冷却咗啦，个热情就会冇咗噶咯，系啦，嚟得快去得快咁啦，好似，你觉得系咪？ 我唔系噶，我唔准咯，总之 我都唔准，我唔系主导嘅， 系咯，我都唔 系，通常都系啲女人话事嘅，佢中意点咪点啦， 你话点咪点， 你中意啦，好啦，咁啊无谓多讲啦，我哋即管睇下 Anna 呢一个啦，你 系 拣冷衫，就话你一个咧对感情咧好执着嘅人嚟嘅，若然你中意咗咧，你就好坚持唔会咁易改变噶啦。即使一开始对方拒绝你，都是会在自己心里面留一个位置给对方。是而但是面对分手的时候，即是对方很决断都好，你不会那么容易死心。简单一点来说，你就是对爱情很执着。 是的，其实都挺准的，我觉得好 像。这个在你身上准了。是的，你只觉得准的位置就是刚才我执着。 即是有那个执着在这里，真的对爱情。是的。 试过有没有什么的即情况出现那种执着是怎么样？ 嗯，即系咧，有时候我会慢咗嘅，即系全世界都同我讲呢个根本就系一个衰人嚟噶啦，点点点，但我都会，我会不停喺度喺身上发掘啲好嘢，令到自己咧就觉得，嗯，佢系 OK 嘅，佢系可以同我一齐嘅，即系呢啲好慢啊，跟住又好 stubborn 嘅嘢咯。 嗯、啊、，OK， 但系譬如以嗰次为例，有冇最后真系醒到咧？ 哦，咁真系醒咗嘅，最嬲尾，因为发生都大件事啊。 系 啊， 咁我觉得嗰件系点样大件事？ 总之佢就系、是。终极老千啊！ 哦， 系啊，系啊，系啊，终极老千、啊， 即系要去到呢啲程度，你先会醒。 因为我个人有时候，我尤其是一拍拖咧，我就好简单，唔会谂得咁复杂嗰啲嘢。 嗯， 咁我就会觉得，总之两个人系即系爱大家，可以包容到就 OK 啦。有啲嘢忍下忍下得噶啦，咁样咯。 有冇啲咩底线就真系唔得咧？ 有咩底线啊？ 系啦，踩中啲底线 你。即系例如佢试过偷食嘅，即系假设诶阿波同你拍拖啦，你真 系 好爱佢， 真系人马咗啦。 系啦，俾你发现佢偷食， 系 你顶唔顶得顺咧？ 哎呀，要谂嘅，点解要 要諗嘅死 啦！你唔係即刻講，梗係唔得啦！你唔係喎，你會諗喎。 即係你 OK 嘅。 我而家想象唔到，即係我覺得我一定會係傷心崩潰。 係。 哇！黐線咁，但係如果真係好愛嘅話，唉。 你唔會即刻就好撇脱分 手。係啊，同埋睇下一齊咗幾耐，幾多年感情咯。即係一個月兩個月貨仔，你走啦你。 但如果係一兩年或者再多啲， 咁我就可能 你要俾機會佢。 係啊。 你會唔會係嗰種即係黐線到去了解下點解偷食？想知道下背後， 會唔會究竟自己做錯而搞到佢？ 啊，係啊，我成日怪自己噶。 哇， 係啊。 但喺愛情嘅世界入邊，你係咪真係屬於下巴啲嗰個位咧？ 係啊， 係啦， 好慘。 咁你過往都係俾人恰嗰啲定係？ 唔係，我都試過恰人嘅。 啊，不如講下你嘅威水史啊，點樣恰過人啊？ 點樣恰到人咧？可以？ 我嘅威水史。冇话特别一啲个别事件嘅，即系但系嗰阵时自己觉得个势咧系好劲嘅， 系 即系 觉得嘅， 觉得嘅，点知最嬲尾咧，佢就话你好烦，跟住同我分手喎。 哦， 系啊， 咁嗰下系， 跟住嗰下啊，原来我做错咗啊，咁样。 咁系嗰次之后就变咗，开始 跟住开始就改善自己咯， 就慢慢就慢慢褪咗落嚟啦， 就慢咗系。 我想问嗰时你觉得自己个势好好啦。你會做啲乜嘢？例如行為上係咪會即係多咗對對方有要求啊？ 好係啊，多要求多要求。但係嗰陣時同埋初戀第一次拍拖。 哦，幾個女人初戀都係咁啊！ 係啊， 我明白。 係， 跟住之後就開始報應嚟啦。 係啊， 報應嚟 啦，就人哋對你多要求啦咁樣。 咁所以而家拍拖就相對你就真係即係叫做。 我比較遷就咯，係咯，容易遷就人啲， 係啊，等自己好過啲嘛，用遷就呢個。 我問你啦，如果俾你揀一個，你而家想揀一個係佢遷就你多啲，定都係你都係覺得呢個位你係舒服啲？ 咁梗係佢遷就我。 哦，即係你都係想上翻去嘅，其實 係 作為女仔都係想有人氹下、呵下、錫嗰啲 啊。咁梗係啦，係啊， 點氹你咧？平時 點？ 定係其實真係好簡單。 其实都简单， 俾个脚板底，俾佢可以 有冇？我已经用咗15分钟去撇除个脚板底，我真又要幻想佢个动作。 头先个 break 佢仲攞只脚出嚟研究，佢真系好纠结喺呢件事上面。 我系一个好中意收卡嘅人咯，即系过时过节，你 好人卡 系。 唔系啊， 附属卡 唔系啊，圣诞卡、生日卡嗰啲啊，跟住你写啲好窝心嘅嘢入去咧。依家呢个年代冇人做呢啲嘢噶啦嘛。 哦，我好中意做呢啲噶，悭水悭嚟，又唔贵喎，系咪先？买张卡系啊，我加少少劳作，买啲纸啊、啲胶啊，剪你个名上去咁啊。 但系要写嘢嘅， 要写嘢， 咁梗系要写。 唔系啊，即因为嗱。 唔好寫幾句嗰啲 hea 喎。係啦，因為有啲係本身張卡已經寫咗 Happy Birthday 然後括住佢，係 啦，就當係自己。想上面加個上款，下面寫個下款就算噶啦。 唔得唔得，要寫多啲嘢嘅。 即係通常係一啲生日啊，或者啲日子嘅時候。 我試過一次寫悔過書。 哦， 你寫。 互相都有寫。 OK， 今次好啲。 哦，好啲好啲，好 難攻啊而家。 怨文其長點樣樣咧？嗰次係。 嗰次我唔記得咗，我即係可能有啲。拗叫啊！我发脾气咁样，跟住搞到佢好唔开心。咁跟住咧，我就自己真系写咗封悔过书，跟住就即系譬如亲爱的小 B 咁样。 系系。 跟住我知道我让你伤心了咁样嗰啲咧。 最屘冇打手指毛啊！ 哎呀，冇添， 横压啊！但系佢都有写翻俾你嘅。 跟住第二次佢錯嘅時候，我要悔過書咁樣。 哦，我以為嗰次咁啱有共識一齊寫。 唔係。 咁有啲信有咩 出嚟？我想問一個好無聊嘅問題。我知你係特登買張信紙去寫定 A4 紙啊？ 哦，咁啱。 原稿紙啊？ 因為佢之前試過，佢去旅行買手信俾我，佢知道我中意收簿啊、卡啊，佢就買咗信紙同信封俾我，咁我就用得著啦。 幾好 喎！ 咁然之後就可能你寫好咗，咁出去見面嘅時候，咁你就俾佢啦。 係啊，就俾佢啦。 你會唔會想佢喺你面前睇噶？ 係一定啦，開心啲嘛！你睇到佢個表情反應，係啊，最好喊佢睇。 我想知道啊！假設啊，即係去翻啱啱個情景睇，即係阿波同你拍拖，然後佢偷食，然後佢寫悔過書俾你，係咪即刻氹翻曬咧？ 佢寫悔過書，如果佢去將悔過書有幾滴眼淚咁樣嗰啲，即係折化曬咁樣。 哦，咁呢啲好易啫， 好易啫。 你唔知噶嘛？我攞支眼藥水滴兩滴咁樣， 或者以為食緊雪糕嘅，咬緊雞髀嘅，嗰兩滴係雞油嚟嘅，即係嗰期感冒咁樣。呢啲又好死嘅。 但係真係會即刻原諒咧？ 係。 我諗會俾機會我真係可能。 佢都係心軟嘅啦， 你都聽得出㗎啦。 女神实验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 嗯， 就俾阿 Anna 嘅呢一个情景题就系、是，若然要用一种酒嚟形容你自己嘅话， 哦， 你会选择边一种咧？首先自己你都 OK 嘅，即系饮酒 都饮嘅，系中意 chill 嘅，手工啤啊，手工啤啊， 嗯， 特别啲有唔同嘅味道，同埋通常啲人系。即系譬如做完嘢好攰一入，哇爽啊咁样。 嗯，即系啲冻冰冻入去嗰只咧。 你系中意饮啤酒嘅？ 我中意手工啤啊，黑啤咁样咯。 哦，依呢期你都中意黑啤喎。 我呢排中意黑啤啊，呢排。 咁其他嗰啲酒冇咁中意，反而。 我饮唔到烈酒噶，系啊系啊系啊，最多红酒咯。 你有冇试过饮醉咧？ 点会冇啊？ 啱啱即刻做咗个对， 唔系因为饮醉有几个层次噶嘛，我都试过饮醉，但我永远饮醉都系清醒嘅，即系能够气氛系异常 hyper， 但我都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咁、哦、 我都试过好 hyper 到咧，我一翻到屋企咧，同我妈咪揽住佢锡啦， 嗱系咁攞脚板底搓佢块面， 以为系佢系只脚，阿妈你捽下先， 跟住咧我同佢咧直情会讲下啲关于。敏感嘅話題 ，sex 嗰啲嘢喎，我同佢分享喎， 但佢冇飲醉嘅， 佢清醒㗎。跟住咧，隔咗一好耐之後，佢突然間上兩個禮拜同我提翻，因為我話我拍緊而家呢個節目啊嘛，我話有冇啲題材俾我啊，媽咪咁樣。跟住佢就哇，你嗰陣時同我講過你中意咩咩咩姿勢㗎喎，我嚇、哦，我同你講呢啲， 即係你唔記得㗎喎， 我唔記得咗啊。 哇、哦！但你都講得好深入，我同阿媽都 好深入啊，係啊，我同媽咪都無所不談嘅。如果大家唔嗌交嘅話， 但係啱啱呢一個嘅狀態係屬於飲醉咗嘅 幾多成？ 幾多成咧？或者係啦， 哇！我諗 淺層定係深層？ 都深層咯、啊，講到咁深入， 係 係啊。 但一般你嘅淺層，你係會處於一個咩嘅狀態咧？即係你會無啦啦講翻西班牙文咧？ 我唔會，我多咗英文咯，淺層嘅話多咗英文， 係 啦，呢啲好 basic 嗰啲。 但係你會喊啊、笑啊、唔出聲啦、眼瞓啦。 我唔會眼瞓，我會好多嘢講，好多嘢講，仲多過而家。 但有冇話嗰個酒量係大概幾多度？即係以手工啤為例，幾多度你就會開始進入講 兩啖跟住 講英文啦？ 可能三支。 三 支啊，系啦系啦，咁就开始会 feel 到有啲即系嗰啲酒意咯，咁、 嗯、 就开始好多嘢讲咯， 系 系冇即系笑啊喊啊咩咩都睇下嗰日个心情咯。嗯、 但系去到上次嗰次系即系哇，完全系最高级嘅醉酒，系嗰次饮咗几多度咧？有冇 啊？唔记得啊，应该系啲 第三次之后就唔好记得之后做咗啲咩啦。 恭喜诗人。 訪問嘅最後啦，我哋又準備咗禮物送俾 Anna 啦。咁、哦、你開呢一個禮物嘅題目就係 New Age， 嗯， 係啦。咁正如開始所講，因為你對呢方面都有啲嘅研究啊，有興趣啦，咁樣。 我想知道你手上面嗰幾寸嘅水晶係 哦，呢、這個係太陽石啦， 係個用途係 貨事業嘅， 係 人緣嘅。呢、這個月亮石啦，等自己温柔啲啦。 哦、OK， 草莓晶啦，粉晶啦，这个courage 虎眼石三色虎眼石， 嗯， 这个红纹石， 哦，但是齐的，但是屋企仲有一对咧， 屋企仲有， 哦，系咪每日都会戴住佢咧？基本上 系啊，唔戴唔聚财。 但系你系因应嗰日嘅心情戴唔同款啦、啊，定 都系啊、哦，都会睇心情。 系，哦 ，OK， 咁如果男仔送呢啲俾你，定系你都系嗯呢啲都系自己搞翻会好啲咧？ 送俾我开心，系、 哦、 啊，开心。 但你会同佢讲要买啲咩嘅？因为其实。未必知噶嘛， 系啊。 咁我觉得礼物又真系睇心意， 嗯、 你唔好 hea 我咯。 O K， 写下啲信啊，嗰啲咪开心。 系啊， 呢啲有心意啊。 好啦，嗱，咁啊，今日我哋送嘅呢个 New Age 嘢 系我先啦，我哥你知啦，你见到噶嘛？ 哦，系喎，系喎，系喎， 我先啦。 豪猪以为食得嘅嗰个，我以为系好似朱古力饼头先， 花煎饼啊嘛， 我哋朱古力饼。 好，我买咗啲咩咧？ 系。 我估嘅咋 ，New Age 咧就好多人咧都会做一样嘢嘅，就 系 meditation。 系啊， 咁 meditation 咧好多时咧都会谂一样嘢嘅，就系谂一啲有味道嘅嘢，香薰咧，系啦，但系就唔系我哋一般嗰啲洁厕嗰啲香薰，咁通常就系咩咧？檀香 哦， 我中意檀香噶， 系啦，咁佢呢个就系我系一间专卖嗰啲佛學書啊， 係 佛學用品店入邊揾嘅，咁就純檀香。 哇，好啱用啊！呢、這個 好似朱古力餅， 呢、這個真係其實我都覺得好似朱古力條。 頭先我見我拎出嚟，以為佢肚餓攞嘢食， 做呢款嘅包裝 係啦，跟住仲要係即係朱古力色。 如果上面再多啲顏色嘅話，就係花煎餅啦。係啦，我就買咗呢個啦。 這個、好， 跟住就到我了。我本身咧就去谂住揾下嗰啲水晶啊，嗰啲咁。 水晶好难搞啊， 好贵。 系 唔止贵啊，唔系平你又觉得佢冇用、啊。 系啦， 系啊， 跟住完全买唔起。跟住于是乎我就系谂，因为好多嘢我觉得你都应该会有噶啦。咁、反而不如睇下会唔会开 买咗只碟。 咩碟啊？ 碟先。 哇！ 都系 spiritual 嘅嘢。谂下会唔会依样嘢可以开拓下另一个领域？ 2020年嘅运程书， 呢个系中式啊。呢一本书都系书嚟噶。呢一本咧就叫《The Power of Now》。 哦，中文版我未睇过，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你第一句好好噶，第二话中文版我未睇过，其实即系你睇 咗英文版。 因为唔系呢本咧要翻睇啊，因为其实我睇过两次英文版，我仲未明晒啊。 有啲嘢系要翻睇嘅， 系要翻睇 嘅。火影忍者我都翻睇咗， 太好啊！ 系 佢完全冇理你， 佢冇理我。 因为嗰次， 但我都系睇中文版，我翻睇咗四 次。 次 我系去旅行同个 friend， 咁跟住就喺个酒店嗰个有个即系铺啦，跟住就硬喺度睇书，佢睇紧英文版嘅呢本书。 哦， 我就问佢你睇乜嘢，跟住咧 睇书咯。 我解知啦，我问佢嗰本咩书啊？跟住我哋嗰日系佢用咗一个晏昼嘅时间，即系由呢个 The Power of Now 开始去倾偈， 系由 Past 讲到 Now， 即系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即系点样样感受呢一刻，就即系合埋眼啦，放松你啲感官，然后感觉一下啲风吹埋嚟嗰啲感官会点，咁我就体验到咁样，咁佢就讲呢个就叫 The Power of Now， 咁我就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接触过定系点样，咁但系我觉得。即係好過一啲你已經有嘅嘢，但雖然你都有本英文版，咁但係呢一個 呢本要真係翻睇嘅，我覺得 係啊，我都喺買之前我都睇咗一陣，都幾有趣，我覺得係啦。咁、我送一本叫《當下的力量》， 當下的力量 俾阿 Anna。 好啦，兩份禮物啦。 你會揀中意邊份多啲？要揀一份贏嘅， 揀一份贏啊！ 究竟係個朱古力餅定係一本你已經有嘅輸贏呢？ 咁啊，好难揀喎、成日都係要揀嘅。 係咁啊， 你咁啊，你想搵个零摆出嚟问下， 使咩择公子决定？ 咁我又会揀呢个喎。 边一 个？ 哦， 系啊，我揀 输啦。哎呀，我以为早知我都买书啦。我嗰本我嗰度买嗰个都系书写嚟噶，但系佢系买嗰啲咩西藏生死书啊， 哦， 佛学书嗰啲嚟噶。 我头先仲有一刻喺度谂，书书声会唔会好难听？真系会输呢啲迷信嘢咧？点解最后你会拣本书嘅？因为我觉得一个都几实用啊。 其实系呢、這个系好好好中意嘅，我都好中意。但系咧，因为我好中意收书啊。其实因为我觉得送一本书俾人咧，系赋予好多意义喺入边嘅。即系你都唔会乱咁拣本书送俾人噶嘛。 系、 你系希望佢得到啲嘢，有啲得着噶嘛。 系啊。 我自己俾到好有意义咁样啊，本书。 佢上次送咗本 Playboy 俾我， 几有意义啊。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试过送书俾。我男朋友希望佢真系会睇嘅， 结果 咧，结果咪冇嘅。 咩书嚟噶？ 佢 就系 Playboy， 都系呢啲 蛇猫狗 心灵上嘅嘢咯。 系，点知原来佢好似系一咁中意睇火影忍者， 佢嚟送你都系送翻火影忍者俾我啦，会开心啲， 都有心灵上嘅补足嘅咁。好，咁啊，今日拣到我赢，好耶！今日再次多谢 Anna， 多谢你 ，thank you。 的泥土仲花花不老，哀求你来到，犹如 像乞讨，没心花偏要种，流眼泪的落让人废土。我试过祷告，应该有好报，也试过比武，要出动不真好，一个艺士拥抱好过什么都得不到。好心啊协助我爱下去好吗，福心啊冷淡说过心着你好吗，而会无知情痴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也慢慢待灵魂消散，伤心啊眼泪变血液已蒸发，每一天似垃圾似情痴似废物够了吧，难道这是我前世的造化。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阿 Queen 啊，我哋之前一位女嘉宾嘅派台歌，歌名叫做《好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表示，争取下星期尾开通红隧，但强调要视乎实际的情况，又指相信星期一能够公布红隧较准确的开通时间。他表示，现时各部门已经尽力修复红隧的设施，包括收费亭，指若果收费亭未能够同红隧同步修复，不排除会有灵活的安排。区议会选举明日举行，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表示，会全方位确保选举能够顺利有序举行，形容要两个人先跳得成探锅，因此需要社会上下一心，若果有极端示威者堵路攻击选民等，会严重影响选举。被问到警方安排警员在票站附近地区作高姿态巡逻会不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欲，张建中认为有关安排必要，会有阻吓作用，对于选举能够顺利进行有正面影响。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亮出席本台的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希望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否则担心将会造成社会进一步撕裂。张炳亮说，区选结果可以反映香港最新局势，给政府了解民意，相信会对政府造成压力。张炳良又指，高院颁令暂缓执行禁蒙面法的裁决七日，相信能够为区选提供一个较稳定的环境。岭南大学一个女学生以及一个任职运输的男子被控星期一在油麻地弥敦道近窝打老道交界同其他人士参与暴动，昨日出院之后早上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应讯，两人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19日。控方不反对两个被告保释外出， 建议要交1000至5000元保释金，住在报称的地址，不可以离境，遵守宵禁令和禁足令，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女被告20岁的朱子莹在香港电台任职兼职记者。香港电台发言人回应，朱子莹是本台新闻部兼职记者，最近一次出勤是11月9日，她被拘留的当日并非她翻工的日子。港台新闻部是在第二日的早上接获她被捕的消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个别国家不应该出于一己私利阻挠多边机制正常运作。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他说目前全球经济动力减弱，下行风险明显增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世界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王毅形容多边主义是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的总开关，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问题的金锁匙，要坚持开放融合，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且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竞争环境，支持发展中国家继续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较多。下周后期的天气逐步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就是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民耀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来回方向仍然是需要封闭，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反方向九龙入口龙尾都是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是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跟住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而家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系交通运输安排，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仍然系需要暂停服务，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系需要关闭。而在轻铁方面，751线是会由706线代替，另外761P、751、614和 614P 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好了，我们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剧本有得写，原来都有得医。 即系喺荷里活，基本上所有嘅商业片咧都会有呢一个岗位，咁就真系会有一个 script doctor 去 monitor 翻成个剧本嘅走向， 似一啲脊医啊，佢真系唔系改你啲嘢， 就系讲紧好直翻啲嘢， 系啦， 拍翻好啲骨。 想知以东升监制引入嘅剧本医生点帮呢一套由张家辉主演嘅催眠犯罪电影，就要留意星期日早上10:00到12:00，阿欧阿摄迪斯 二台院线。 出街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唉，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哦。 系咯，星期日、哦。 二台周日晚上有好音乐。 晚上六至八有长假期，九至十二二千靓歌再重聚，凌晨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出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我是薛丹人， 我是脱单人。 咦，脱单在边噶？ 哦，脱单咧就即系脱离单身行列嘅意思。 哦，即系出铺系嘛，现代啲嘛。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倾下脱单有道。不过用现代啲嘅讲法即系， 即系点出铺咯 ？On a Saturday night。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郑善恩 Happy， 今年16岁，在拔萃女书院读紧中五级，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打羽毛球，上年夺得全港学界精英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冠军，同埋今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单打亚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3:40啦， 噔噔 噔噔，报一报天气啊，唔该。 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67%， 系啦。 紫外线指数截至3点钟系3。 提一提大家啦，珍惜我哋， 珍惜这个节目， 仲可以报时。下个礼拜冇嘅， 系啦， 因为我飞咗。 都可能多用我哋嘅方法， 都可以有方法， 都可以报嘅。你飞咗边个睇住啲嘢啫？咪系我， 到时波成去报时 系 好啦。 你录一句话，报一报时先。你摆低呢句 VO 俾我，我到时揿出嚟啫嘛。 试下，我哋睇下嗰个方法点做啊？ 系好啦，你觉得好 live 啊？ 咁啊，投到咧就讲起嗰啲结婚啊，做兄弟啊嗰啲嘢。 仲有一样讲嘅，根据我哋嘅正式统计咧，我哋系冇自认为自己靓女。 有人打嚟噶，系啊，我哋处理紧，系啊，有啊， 我有啊， 系啊， 哦， 我哋处理紧。 你有赞佢嗰个系嘛？ 系啊。处理紧， 我哋处理下咯咁。我谂住话冇乜添， 但系男仔居多， 做咩啫你哋？因为你又介绍你身边好靓嗰啲女仔嚟， 系啦， 你自己打嚟又喺度嘥电话嗰、那个时间， 几个麻甩佬打嚟话， 做咩？做咩啫？你哋， 唉，听推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头半个钟头我哋讲咗啊，做兄弟有冇机会识到啲姊妹咧喺婚礼嗰度？咁我话都试过有一次嘅，讲翻转头已经系好耐之前噶啦。其实若然要喺一个婚礼嗰度吸引到一啲姊妹嘅注意，先唔好话有咩进一步发展啦，做个朋友，过咗个婚礼之后仲能够有联络，有啲咩方法呢？大致上我觉得可以分为3个类型的。第一个类型就是认真工作型了。即是说在整个的婚礼过程当中，你作为兄弟都是非常之尽责做好你的本分。因为认真的男人是最吸引的嘛。就是你这个认真样啊， 可能会意外地吸引到一啲姊妹嘅留意，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好务实、哦，几靠得住、哦。至于第二种咧，我称之为搞事渣摊型，换言之 ，throughout 成个婚礼咧，其实冇乜做啲咩嘅，纯粹喺度搞下气氛啊，搞下事，跟住之后又整蛊下啲姊妹啊，串嚟串去。呢啲咧就系好似以前读书时候咧，点样同一啲女仔成为冤家，但系冤家起上嚟咧，唔知点解那个距离咧就会拉近咗嘅。第三种就系温柔体贴型啦，明明婚礼嗰日嘅主角就系新郎同埋新娘，但系对于你嚟讲咧，那个主角就系其他姊妹啦。哇，又嘘寒问暖，问佢肚唔肚饿啊，冻唔冻啊，又俾件衫佢着嗰啲咧，呢一种都有机会得到女士嘅欢心嘅。咁但系你问我三种边一种咧一定 work 咧，我就唔知道，但我只能够话第三种即系温柔体贴型咧，就尽量唔好乱咁试啦，因为好容易啊就会俾人觉得第一次见就咁主动献殷勤，太过犬功啦。所以你即将要做兄弟，又想啊喺呢个婚礼当中有啲收获，识到一下一啲新嘅女性朋友仔咧，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以上嘅几种类型，睇下边一种啱你多啲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啊，犬功呢只字发明得几好， 几好啊，几好用， 又唔系好过分， 大家又明白， 又明白个意思，发明嗰个人真系叻啦，系我发明嘅， 我咁赞自己得唔得咧？ 你是什么类型呢？ 我通常呢 二， 通常我是二的， 是 是啦。咁啊，我都觉得一路讲的时候咧，你都似系二嘅，即系搞事渣摊型，唔好做啲。 我应该是几极端的， 通常就日头就攰啦，就冇乜出声啦。到个人开始醒啲，中午啦，接晒新娘啦，嗰啲之后开始咧， 日头唔系好出声噶， 系啦，去到食完个 lunch 之后开始咧，就开始发癫啦。 系啊，夜晚直情系癫狂嘅状态啊！ 系啦，分呢啲阶段嘅，咁我就系行二嗰个多啲嘅。 但系点解我话一同二咧？我系即系如果玩嘅时候咧，系可以好癫嘅。 嗯， 即系你知道边啲位要搞气氛啊嘛。 啊， 你知道边啲位要缓和下，诶、大家唔好嗌交。 系 系啦，做啲系啊，即系呢啲你好难做嘅呢啲。 系啊， 系啊，但系咧一咧，即系嗰个叫做 认真工作型。 嗱，我唔系嗰啲。嗰啲叫咩咧？即系好好好默啊！应该点讲？即系唔系嗰啲默默耕耘嗰啲嚟噶？即系唔系你叫我做哦，好积极去做嗰种咯？但我会批评你嗰个 one down 同 agenda 咯， 即系有少少贡献咁啦，叫做 系啦。即系嗱，呢个题外话嚟嘅，即系始终我哋喺呢度工作咧，唔多唔少都会接触一啲嘅活动啦，即系例如可能你之前我哋简单啲，我哋自己可能有啲太阳活太阳嗰、那个叫咩？ 系 嗰个叫咩活动啊？ 嗰、那个叫咩咧？我就唔开估，你要睇你讲唔讲得出 啊？太阳计划， 即系抵俾前辈闹啊！你真系，你个个都即刻拧转头望住你， 讲咗太阳日记添， 太阳活动啊，大佬，你真系。港台经典嚟噶嘛，虽然真系成为咗经典啫，你都唔系咁快忘记啊！今年冇咗， 我寻日执咗件衫出嚟， 我惊你下年都唔记得十大中文金曲全名，我惊你。 唔会呢个记得呢个。太阳计划， 希望彭爷听紧， 听唔到嘅。太阳计划 系， 咁我去到边咧？ 你话我哋都会参加活动， 咁然后咧，系啦，咁然后咁你接触下，咁你都知道，例如可能你要留意啲咩？例如可能系你做一个 planning 嘅时候，你例如如果你有个户外活动，你要留意会唔会有一啲雨情嘅嘢啦？ 会唔会冇太阳咧？ 系啦， 太阳计划冇太阳，咁点算咧？ 系啦，即系你要留意有冇落雨啊，又或者如果系假设系。有啲嘢遲咗嚟，咁你點樣解決啊？或者去到嗰一刻突發嘅時候出現咗一啲事情，你點樣去應急啊？即係例如你記錯咗個活動名嘅，又或者你記錯咗嗰兩個名嘅，咁你點解決呢？ 阿外母又未嚟喎， 系啦， 去咗边咧？咁样仲补紧钟， 系啦。咁你即系呢啲位，我哋有稍微有啲经验，咁你知道点样处理咯？ 系。 我唔识处理， 我已经讲唔到落去，我已经净系。我唔识处理。一个对你咁重要嘅活动，你唔记得咗个名字？唉，不过咧，老实说，即系头先咧，我最尾喺度讲咧三个类型咧，最唔推荐嗰个咧，因为我真心咧 嬲嘅， 见过啊， 系 体会过。其中有一次做兄弟就系啦，有一个同行嘅兄弟好耐冇拍拖，今日哇战斗噶，就即系一早起身啊，梳靓个头去到咧就谂住要识下姊妹啦。其实喺婚礼事前咧，有阵时都会搞啲类似 ice breaking 嘅见面咧。咁佢已经系喺度物色紧有冇边啲嘅姊妹系 OK 嘅、 啊，所以跟住呢首歌啱佢啊。 当自强是一种态度， 因为相信有未来，所以今日有梦想。 经典之中的经典 是一种动力。 这个人、啊、自己有目标，想到怎样做，三只字，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这首歌 当自强，有梦的人最漂亮嘛，就是这些兄弟有梦想，他要在婚礼上识姊妹，所以他变得漂亮了。 识姊妹， 识姊妹是了。咁然後，咁佢就即係又我好記得嘅，因為咧通常會有啲 WhatsApp group 咪有曬啲姊妹電話嘅，跟住嗰次俾我哋偷睇到咧，佢嗰一日啊，即係婚禮當日 big day 咧 ，send message 就叫醒啲姊妹問下逐個逐個，即係佢有興趣嗰啲咧， 佢真係好犬功喎、 啊，起咗身未啊？去到邊度使唔使幫你買早餐啊？嗰啲，喂大佬，我哋呢啲六點幾起身嘅，自己嗰個都未搞掂， 但 係 呢個你中學同學嚟 嘅，呢、這個嗰次係咪咧？嗰次唔係，嗰次唔係中學，唔係中學個嘅兄弟團嚟嘅，另外一啲嘅。 但係呢個人你本身熟唔熟噶？ 唔係好熟。 即係通常嗱，假設你攞翻你做例子啊，你玩兄弟，可能係中學。聽一聽先。 變成即將發生嘅未來。 哇！當自強係一種堅持。 Kitty 把聲就 每一日都要為夢想灌溉。 Eric 啊，勁啊！ 好啦，去翻啱啱嗰度。 係 去到邊啊？ 嗰個兄弟我熟唔熟啊？ 係啦，即係通常假設係你結婚啦，咁你會兄弟你會揾兩邊噶嘛？即一边就是let's say 电台啦，一边是中学同学那边啦。咁通常你可能电台你搵两三个，中学同学搵两三个，系啦。咁你嗰度都叫围内起码有几个系熟噶嘛？你唔会全部分散啊，一个系公司，一个系中学同学，一个大学同学，一个系表弟，一个系出边识嘅人，一个系落兰桂坊蒲嘅人咁样噶嘛？ 嗰次但系真系累近嘅，应该有两至三类嘅，即系呢个新郎，我系新郎嘅 friend 啦，有我系即系有大学同学啊，中学同学嗰啲咁。你当系佢就系、是新郎嘅中学同学，但其实我素未谋面嘅， 系 真系因为呢次婚礼所以识嘅啫咁。咁跟住就系、是、偷睇到佢啦，即系嘘寒问暖啊成啦。咁啊，但系后屘点样知道啲姊妹反感就后屘即系倾开偈，即系去到通常去到夜晚就会熟啲啦，啲姊妹，跟住就问开话喂。我见咧有个兄弟今朝 send message 叫醒你，又问你要唔要早餐咁样，咁跟住姊妹嘅反应就系、是、咯，即系真唔系好熟啫，即系佢咁样，我都有啲唔知点应佢好啊咁。咁你又知道真系唔好乱咁用呢招啦。 呢个时候唯有点样应个姊妹？ 哎呀，我仲以为嗰句添到， 未， 好想听嗰句， 系阵间俾你听， 差唔多到噶啦嘛， 差唔多， 几耐完一只歌， 四十几秒， 四十几秒 OK 啦。 旧年嗰首歌叫咩名咧？ 俾翻啲音乐我先，谂一谂。2018太阳计划2018。 不如找一男人，我哋嗰、那个我哋个环节叫咩名啊？ 匿人祠堂啊？ 唔系啊，唔系 KTV 嗰、那个。 其 实一个人唱 K 系有办法喎。那一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系啊。 嚟， 当自强，有梦嘅人最漂亮。 Perfect， 冇得挑剔。 好啦，2018年太阳计划嘅主题曲 系咩？ 分享的胜利， 哦 ，Super Moment， 哦系喎 ，Jenny， 系，我想就分享的胜利， 下个礼拜播。我哋再题外话，如果系有紧贴开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即系喺我哋仲系 Team Power 版本年代嘅听众咧， 系啊， 曾經啊， 都有人嘅，我因為我哋有睇過啲數字，都有人真係有聽嘅，係啦，係啊，都多謝大家。 唔知有冇跟到而家啦？ 係啦，嗰陣時好似高過， 冇 講高 過幾 多節目啦， 冇講一啲啦。 我哋係曾經啊，由一九八幾年嘅太陽計劃啦，一路播， 係啊， 播到2000年左右啊。 嗰陣時已經有播歌環節，每一集播一隻， 每一集播一隻太陽計劃嘅主題曲， 花式踢歌。 下個禮拜 我哋開始， 下個禮拜播翻， 係咯， 嚟多次，好似子承咁樣重温當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但系你扮唔到， 我扮唔到，你试下扮啦。 我哋重温当年 吓、啊，好似、啊、 太阳计划嘅歌曲，送俾你又 系啊，1988年太阳计划嘅主题曲，唔记得边首， 记得边首， 到时话俾大家知。听住今个礼拜嗰个先，诶、欸，押韵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11月23日系一个大日子，喺我哋电台入边咧，某程度上都有一个搞事三人组嘅。除咗系师兄祠堂三人组之外，呢、这个搞事三人组。就分别是有波胜啦、我啦同埋周涉嘅。而今日呢个大日子就係周涉要早起身去做知识会社啦。早起身呢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嘅。你会觉得嗰日零舍多时间。再加上啦我自己呢排呢越嚟越夜瞓。有时可能朝头早7点几8点先至瞓到。所以呢今日听完呢个知识会社，听到周涉嘅声音，有一种沐浴春风嘅感觉。所以今日想提一提大家早啲起身，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不如由听日开始听住礼拜日朝头早嘅 Beautiful Sunday。除咗可以6点钟一起身就听到 Barbie。唱嗰首主题曲之外，仲可以听到佢美妙嘅声线，然后食个早餐，做个运动，过一个有意义嘅新地，咁就 beautiful 新地都变 meaningful 新地啦。哇，我今日好老土啊！ 我真系几中意自己嗰句 Albert Out 嘅感觉。 系啊 ，Beautiful Sunday 啊，都变 Meaningful Sunday。 你中意啦。 我本身系谂住播咧，芭比唱嗰首主题曲噶，但我揾唔到啦，而且又唔好意思自己偷嚟用，即系起码要同佢讲声啦。即系例如我哋之前攞周末有情人嗰首咧，周末周末系啦， 周末有情人周末，我哋都有问过佢， 我哋有问佢拎噶， 系啊， 我哋大部分时间用人哋啲嘢都有问拎噶。 阿王正唱噶嘛，我哋仲听翻王正添，好有礼貌咁样。 我哋除咗攞 Give Me Five 啲嘢冇同 Give Me Five 讲过之外， 唔系， 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有 问咩啊？收翻 copyright 啦。 啊，咁啊，大家睇下听日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啊，早啲起身， 系 啦，做个有意义嘅星期日 ，Meaningful Sunday。 点啊？你而家 扭紧， 我哋扭紧。 下个礼拜，好啦，下个礼拜嘅嘉宾啦，听下。 Winnie，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咧？ 我觉得佢唔声唔声会吓你一惊嘅人嚟，好似好 nice 咁，但系其实佢讲嘢就都几搞笑嘅。我是 Winnie， 想知道我揀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像没讲过什么咁， 没啊， 份人挺 nice 啊， 是啊，即是想不到讲什么， 想不到讲什 么，你听完跟着我你总知道什么叫一山还有一山高。 Winnie， 你觉得波性份人怎么 样？我觉得他好冷静咯，讲住笑，等人哋笑完先笑。哇、！Hello， 我系 Winnie， 想知道我拣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呢一个嘅访问咧，我哋系有得着嘅，系啦，我哋学识咗一隻字。 哇！所以点解头先听到 Winnie 会 哇？ 系啦，喺个访问里边， 到时你又会哇， 你就会知道点样运用呢、這个哇，好似系博大精深。 我哋迟啲可以转节目名，我是你的哇会 后哇 会，拜拜。